位敬爱的金正恩同志被授予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元帅称号四周年，俄罗斯克里木主题思想研究协会近日在网站披露特辑。网站登载了金正恩同志照片和文章，向金正恩同志致以光荣。